历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严肃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美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，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依然是多降雨天气，但是降雨的强度不大，提醒大家外出请带上雨具，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，有分散性小雨，东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1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，南转东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算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墨英一看一切事儿都没了，哎，把衣服拽着，拖着沉重的双腿上了会友楼的二楼。他一看单间雅座都没意思，正好临街这块有张桌，哎，二楼的窗户开着，往这一坐挺眼亮，拉了把椅子他往这一坐，伙计给端了盆净面水，他把脸上的汗和泥土擦了擦，伙计又给沏过一壶水来，喝这个好喝呀。朱母英干脆也不往碗里头倒了，嘴对嘴咕嘟咕嘟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哎，再来一壶，哎，好了，这边真渴了，又给他打上一壶来。朱母英一扬脖，又把这壶喝了，这才止住渴。哎，伙计，快来吃的！您要点什么？这什么都行啊！在这阵我饥不宅食。哎，大爷，那你也得吩咐，我们做也不合乎您的口味。那么办吧，包办酒席吧。给我来一桌全羊酒席。那好嘞，全羊酒席桌。问他要酒不，他不要。等了一会儿，菜陆续上来。人真要饿了可了不得。人饿吃糠甜如蜜，吃饱了吃蜜也不甜呢。因为朱墨英两天没吃东西了，实在是饥饿难当啊。上来什么就吃什么，上了一盘光一盘，上了一碗是光一碗，把个伙计看的舌头吐出多长的，我这位几天没吃饭了，好嘛，他那肚子有多大呀？当然嘴里头不敢说。上来半桌席的时候，朱墨英就吃饱了，行了，那我也不要了，喘喘气儿。这阵儿他一边吃着就一边喘气儿，就不像刚才那样狼吞虎咽了。跨着窗户台往街上看看，心里纳闷儿：这山里边还有这么大个镇店啊？看这意思，也有能1000多户人家。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？哦，伙计，有。大爷你用点什么？不用。我跟你打听打听。这叫什么地方？这 这叫凤凰庄。凤凰庄这名儿就挺好听啊。我再爱跟你打听打听，咬个牛肚子在哪？什么？牛肚子？牛？我今天也没这么地方，这不知道。就在你们这儿不远，你们哎听说打仗吗？听说了。有个明朝的皇上领兵带队到苏州打仗来了，跟张士诚打在一块儿，后来困在牛肚子里了。那地方在哪儿你不清楚啊？我大爷，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那不叫牛肚子，那叫牛塘峪。对了，我忘了，那牛塘峪在哪？哎呀，在哪可也不算远，也不算近，在我们这往东北走45里的地方。朱母英一听，不算远，就凭我那匹马的脚力，一撒马就到啊！现在关键得等着长二他们。这元帅跑哪儿去了？他一会儿往街上看看，一会儿坐下来，心里头跟火烧一样，这时间就耽误的挺长了。等来等去，那饭馆要关门了，那伙计过来了：“大爷，您吃好没吃好？”“快了。”“您呐，快点吃，您别生气啊。咱买卖要落谎了，这就要关门，伙计都等着回家呢。”“爷爷。”朱母英一听，别等着了，人家要关门了。“好吧，算账吧。”“哎，好，早都算好了。”当时把账单往上一拿，11两6钱银子，倒是不太贵。朱母英瞅着，不多。给15两吧，是上下给小棍儿。“谢谢小棍儿。”楼上楼下谢，都答应了。等他会账，朱母英往兜里一摸，当时傻眼了。“哎，什么原因呢？”“没钱。”“因为啊，他接着信的时候是让他到江东桥大战陈友谅。出兵建仗带银子干什么？另外也没准备，他奔回城啊，直接就奔江苏这边来了，所以兜里的分文没带啊。”朱母英这时才想起来，喂，觉着理亏。“伙计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出门慌速，银子没带呢。”“没呀。”伙计听这倒好，“你看吃的挺香，小棍也给了，没钱。”“大爷，当然了，家有万贯都有一时不便，这事不奇怪。可您那上饭馆吃饭的时候，您先没摸摸有没有钱呢？这玩意儿咱这可不欠账，您看看那牌子上都写着现付款不赊账，你想想办法。”“想办法，我这一没有亲戚，二没有朋友，那怎么办？”“哎，这么办吧，我把他给你当押账吧。”朱母英不是不讲理，把腰里一条带子解下来，这条带子赤金头镶宝玉的，这条带子可以说价值连城。朱母英把带子解下，往桌上一放：“伙计，这个当押账，我等遇上人了，把银子给你送来，把带子我再赎回去，你看怎么样？” 带火加二五眼，还也不识货，撇着个嘴朝着这条带子。这我大爷，咱这不是当铺，你说你给条带子我怎么报账？这不行，你还是给银子得了。没说嘛，没钱，要有还费这劲干什么？你不行，你带子不可以，你想想办法。三说两说，把朱木英说烦了。我说伙计，你太不通情达理了。啊，袋子不要，东西不要，你这不逼死人？但我也不算逼人。大爷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要实在给不起钱，您把马给留下，那还可以。你是什么？我全指马呢，给你留下，我骑什么？我还得上牛肚子办事儿去。我就说你爸不办事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你不给钱这玩意儿不能让你走。朱木英这脾气就上来，把手扬起来，啪就一个嘴巴。他觉着没使劲儿，这火气可受不了，一不是脑袋掉了槽牙。哎，我的娘，好小子，吃饭不给钱你还打人，伙计们，弟兄们，有人打我了。一说打，连账房先生其他的伙计都跑上来。哎，我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啊？你怎么动手打人呢？你怎么把人打成这样，一无冤二无仇，怎么把牙都给揍掉了？揍他。年轻人爱惹事儿，有两个爱动手的过来就抓朱木英。朱木英一看反正也不讲理了，干脆不讲理到底得了，就不给钱，把袋子系好了，把手抬起来，啪啪又两嘴巴。这二位揍的把嘴都揍歪了。哎呀，好小子，你真打人，快找东家去，快找东家去。找东家找西家我也不怕，就冲你们这么蛮横无理，你们东家也打，阿妈不是东西，这桌子留他干个屁，去他妈的，哗啦，他把桌子揍了，碗碴家伙撒了一地，盘子碗全打了。伙计们一看可真急了，小子，你是哪儿来的？你先打听打听，这饭馆子谁开的？你要说好的，怎么都行。你要动恨的，小子你活不了，你敢报个名不？报名啊，那爱有什么呢？告诉你，我爹就是明朝的皇上 朱元璋，我是他的干儿子，叫朱木英。他刚说完了，就见旁边的套间门一开，走出一人来，断喝一声：“木英，你还不住手！”朱木英一听，这谁？叫的还比较亲切，甩脸定睛一看，就见这个人年岁可不小了，足有60多岁。鬓发洁白呀，面如美玉，两道浓眉，可下一步虚然。年轻的时候，这人长得还挺俊，大高个，宽肩膀，头上戴着鸭尾巾，身穿灰布长衫，举止端庄，看样子是个有学问有地位的人，但是看了看不认识。朱木英把小拇哥眼一瞪：你 是谁呀、啊、提名道姓的，你 不怕杀了舌头？木英，我这么叫你叫高抬你，别打了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咱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老头说着过来，做了自我介绍。 这人是谁呢？姓宋，叫宋濂，有个混号叫文雅先生。在元末明初，这是著名的大文学家。大概前文书有的同志听过，真假常遇春，那假常遇春把朱元璋撵得误走宋家庄，被一个老头把他救了，那老头就是宋濂。在那块遇上宁波彪，通过宁波彪的介绍，朱元璋才知道这宋濂闹了半天是宁波彪的亲舅父。后来宁波彪辞官不做，回归原籍故土，他舅父宋濂也跟着一块回来了。到家里头不能坐吃山空啊，干点什么呢？宋濂和宁波彪合伙就开了个会友楼，也不图其多挣钱，能维持住生活就可以。宋濂老先生每一天除了照顾买卖之外，就是苦心攻读，别看年岁这么大了，还要好好学。正赶今天这块出事，宋濂一听怎么回事，认为自己的火气不对，结果一听闹了半天是朱穆英。在几天以前，宁波彪曾经跟他说过，说胡大海到了咱家了，给孩子定了门亲事，就是朱穆英。胡大海临走前说的明白，说过几天之后叫朱穆英到凤凰庄来一趟，亲自叫咱乡亲亲。哎，宋濂就记住了，说晚辈的婚姻大事，事关重大呀，老头哪能不关心呢？今天一听说朱穆英来了，宋濂还挺赞成胡德海，说这个人言而有信，说话算数。等见着朱穆英之后，老先生宋濂这心里头也堵得慌。为什么？他知道这孩子宁彩霞长得跟一朵鲜花一样，你说这个姑爷这有点差点劲呐、啊！不但五官长得不怎么样，个头不怎么样，说话还有点结巴嘴。心说胡大海这个没怎么给保的呢？老头不太知道内情，也不便多问。等来到外面，把伙计叫过来，一顿深刺。过来，你们不认识吗？这是你们东家宁波彪的门前教客，这是朱穆英金锤殿下，还不过来赔礼？啊，伙计没听着打白挨了，闹了半天这门前的教客，这还了得吗？连账房先生大伙全过来，哎呦，殿下殿下，您原谅您原谅，怨我们说话不对，做事鲁莽，千万大人别见小人怪，我们错了。朱穆英也闹了大红脸，本来自己没理嘛，吃饭不给钱，动手打了人，还把盘子碗都给摔了。哎哎，拉倒吧，怪我不是东西，跟大伙没事儿，我宋老先生。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给您磕个头吧，趴在楼板就咚咚咚就磕头。宋濂还挺高兴，一看这金锤殿下还没有架子，让伙计把酒楼收拾干净，把其他的客人全都牵到楼下去，从摆酒席款待朱穆英，一边陪着他说话，一面命人给宁波彪送信儿，就说姑爷来了。安歇这不提，送信的伙计撒脚如飞到了宁波彪家里头， 双膝跪倒往上叩头，哎呀，恭喜东家，贺喜东家，你喜事临头了。哦，宁爷就一愣，霍家什么喜事儿？门前的教客，您那姑老爷来了，是吗？现在何处？在会友楼呢。哎呀，宁伯彪心呢也放下了。原因呢，自从胡大海走了以后，宁伯彪心烦意乱，一个是惦记牛唐玉的事儿，怕常玉春朱元璋有个三长两短，盼望胡大海快把救兵搬来，二个就挂念自己女儿的婚事。胡大海说的天花乱坠，又不知道这朱母英什么模样，母亲女儿是否满意，婚姻大事当爹的哪能说不注意呢。哎，没想到听说朱母英来了，宁伯彪赶紧站起身来，谁陪着他呢？老先生，宋老先生陪着。好，伙计们赶紧把院子屋收拾收拾，带我迎接。这伙计去送信儿去了，宁伯彪换了套新衣裳，也知会内宅说姑老爷来了，丫鬟们往里跑，给姑娘老夫人全送了信儿。哎呦，这一家人忙活的热火朝天，大门悬灯，二门挂彩，洒扫亭台，屋子里擦了个倍儿亮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宁伯彪换完衣裳之后，迈步来到大门，有四名伙计在头前领着，赶奔会友楼。一边走着，宁伯彪这心噔噔直跳，就问送信儿那伙计：“你见着这朱母英了？”“哎，见着了。”“怎么没见着呢？”“这个人人品如何？相貌怎样？”“伙计听这怎么说法？这人说两句话实在是不怎么样，但是你要一这么说，东家不堵心吗？我说不怎么地，万许人家看着顺眼呢。这东家挺好，都说不错，不知道您的眼光如何了。”宁伯彪一听就放了心了，大概是错不了呗。等来到会友楼的楼下，有人到楼上送了信，文雅先生宋濂陪着朱母英下了楼。这时候朱母英也知道怎么回事，您宋濂问他了，说你到这儿来是投亲来的还是为什么来的？一开始把朱母英给问愣了。朱母英一听，怎么投亲来的呢？我这哪来的亲？他翻着小母狗眼儿，半天没说话。宋濂就跟他解释解释，说胡大海你见着没？没有。没给你提媒吗？没有啊。呀，宋濂又问，那你到凤凰庄是为什么呢？嗨，别提了，我的马惊了，跑这来了。嗨，满对不上。宋濂一看这事儿糟糕不糟糕，要早知道这样，先别给伯彪送信儿，那块要都准备上，这套还不知道，这怎么交代？可正在这么说，宁伯彪来了，文雅先生宋濂没办法，陪着朱母英来在楼下，用手一指，母英啊，这就是八辈哪吒宁伯彪，你过去见礼吧。啊，朱母英翻着小眼睛看看，咱俩的挨哪见过呀？我瞅你挺面熟啊。他这一张嘴，宁伯彪一看，哟，是大吃了一惊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